然后互联网金融进来以后打了他一下，让他猛醒了，所以他也在进行着自己的转型。你比如说最早的招商银行进行电子银行业务开展的时候，其实当时就有了互联网的压力。那么现在传统的银行感觉到互联网金融这些包括支付包括 P2P 包括网贷这些机构的压力以后，它必须在它的页面上，就是我是在线上的部分来增加客户体验的那部分，况且也要改善线下的部分。因为你知道线下现在仍然，我现在还是有时候要去银行营业部网点实体网点去看，还是人太多。 是，所以通过今天的这个讨论哈，我们也是希望金融业务在安全的同时也更多的给客户带来的是便捷。好，今天再次感谢李老师和包华律师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民族精神要延续，代代相传得牢记，读报节目唱京戏，核心价值最给力，有这么一说吗？哎，考证出来了。话说怎么样更好的弘扬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习近平同志言道，这人民网说的，说什么呢？推动国家发展，这核心价值观那是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这话怎么说呢？他言道，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很多力量来推动，核心价值观是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说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脉络呀。看了没有，民族精神传统文化当中蕴含着核心价值观强的力量。所以说呀，咱们读报节目为什么老是拿京戏来跟今儿的一些个新闻时事联系起来打比方呢？这叫什么呀？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我还告诉您，京戏里头那就是有核心价值观，咱甭抬杠，是吗？你看看，核心价值观是三段文字，头一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那位说京戏里头有吗？有啊。 上官羽也不准离开我家，你们一日三餐九碗饭，一觉睡到日西下，只养得遥远方有渣，一个个像座黑铁塔，到那时身强力壮。回吧，打的那日本强盗回老家，等到那精彩日出，家家都把红旗挂，再来探望你这革命的老妈妈。 你瞧，军民团结嘛，是吧？军民团结如一人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嘛，是不是啊？那么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个有吗？太有了。 满血当场不打仗，就是那 自 由不也不